好啦，咁啊讲下呢套啊，其实应该上个礼拜讲噶啦，因为其实已经系上个礼拜抌出嚟嘅，咁我哋太多嘢未讲啦。咁啊，咁啊 Netflix 啊又有嘢抌出嚟啦，咁啊呢套就系套电影嚟嘅， 系 即系电影就喺 Netflix 做嘅。咁啊一般印象都会系哇得唔得价咁啦，咁佢就 sell 话自己咧系呢、這个Netflix 嘅啊嗰、那个叫咩话无声无声绝境啊，系啦， 有冇咁高啊？ 哦，咁其實咧，佢只不過咧係有個類似嘅題材啫，你只可以講題材上的確係嘅。咁即又係有啲聽聲嘅怪啦，咁又有一個龍嘅細路女啦， 係 細路女都冇嗰個咁細啊，你當 冇嗰個咁細，嗰、那個都 係你話好大又未知嘅，你咪當佢唔係啊，即係佢個款型都似妙麗咁嘅，你妙麗而家都做到咗細路女噶， 係啊，成個妙麗咁， 依家佢都做到嘅喎，咁你上次做標準嘅 B， 佢都唔係。好大人嘅你個感覺係咪？ 係， 咪有啲妙麗咁咯，成個款都係妙麗咁嘅，你覺得？ 妙麗款嘅嗰個女， 妙麗款個樣都有幾分似， 係啊，我都覺 有啲似啊，咁樣好嘅，如果講樣好，係啊，咁啊，咁啊一個咁嘅，你當係中學妹咁咧，你當佢其實佢個角色就嚇演員其實幾多歲唔重要啦， 十九歲， 角色應該係中學妹嚟嘅，我估係高中生啦。咁佢就話佢係唔知道有啲咩病啊聾咗，即係佢唔係由細到係聾嘅，咁所以佢 以一次交通意外聾咗。 係啦，咁所以佢仲識講嘢嘅，咁雖然啲人同佢講就要用手語，但係佢就識正常咁同人講嘢，咁所以咧佢唔係完全咧係用無聲絕境咁樣，即係用一個聾人嘅角度嘅，佢其實用正常人嘅角度，只不過呢個角色係聾啫。 係 係啊，咁當然因為啲怪係聽聲嘅，咁佢有時佢哋都專登係唔出聲，即係有翻呢啲嘢就喺度戲，其實就唔係用聾人嘅個視點咁咯，你當咁啦嚇。 係啊， 咁同埋亦都唔係淨係講佢嘅，好多人嘅，咁佢嗰家人就其中一隊要走難咁，啲人其實佢都講個城市突然間俾呢啲嘢襲擊啦，因為有啲友仔佢唔知去探險定乜鬼嘢，咁啊墮難咗， 墮穿咗，跟住之後就飛咗成扎呢啲咁嘅怪出嚟啦。 系啊，如果嗰埲牆薄到咁啊，以我呢個怪一早啊，佢自己撞穿咗啦。 係喎，係 嘛？ 係喎。 你唔係話開礦啊？咁有架好巨型嘅鑽地機咁，嗰啲就你一般生物唔可以鑽穿啦、啊，大隻。嗰啲怪物嚟啊，大佬，你唔好當正常啦、啊。 嗯。 咁其實嗰咩怪物嚟咧，都係一啲好似蝙蝠同翼龍之間嘅嘢咁啦，你當。係 啊。 佢唔係好巨大嘅啫。 半個人咁高度啦，大概企喺。 係咯，佢都冇一個人咁大，係咯，即係唔係 alien， 唔係嗰啲咁嘅 size， 更加唔係大怪獸啦。咁，不過佢就好多嘅，成群嘅。 係量好多，成天。係 啦，成天都係，係啦，嗰只程度嘅，係啦。咁就係咁啦，基本資料介紹完，係啦。咁啲角色都，啲演員都唔識啦。就算話嗰、那個好似苗麗嗰個女咁，都係咪啲女童星咁咧？你當係咯， 係啊。 唔識㗎，都係 OK。嗱，咁呢套啊，我望過下嘅啫。咁阿明啊，睇得多啲，係咪咁啊，阿明講下又。 咁其實就故事其實圍繞住佢一家人嘅，係啦。跟住之後就，但係咧，就佢係冇乜衝突啊。 叫咩名啊？頭先咪唔記得講啊？我哋好似係嘛？叫咩名係呢套嘢？ 套劇個。 西林啊，好似叫做係咪？西林嗰個本。 係西林。 咁佢中文名叫咩？ 中文名就。叫做 正直殺機有樣， 係正直殺機， 嚇正直正直殺機，係 啦， 冇錯。哇，我咪講翻 個死直， 死直係啦，哇，真係死直啊，死到直係啦，死到直係，啱咪呢個名係好。咁啊點啊？講佢嗰家人咩咧？ 但是他個家庭呢不是話平時其他那些災難片咁呢，本來不是一個和睦的家庭，跟住之後經歷過呢件事令到他們和睦相處，就不是的。他是由頭到尾都是咁和睦的呢、這個家庭。所以就呢樣嘢就覺得佢 關係冇變化。 冇變化嘅。 自己冇成長係咪 係啦。 OK。 呢樣嘢係咁樣同埋你煲到話無聲絕境咁咧，你好似有好多嘢咧，你覺得應該係好多嘢係用靜啊、用鏡頭啊、冇聲咁去做噶嘛。但係阿 Tasso 講咗啦，就係、是、個角色佢係識講嘢嘅，所以咧佢其實好多時都係有嘢講嘅。同埋咧，佢不斷咁樣避難嘅時候咧，就好多位咧你可以肆無地忌憚咁樣走周圍走啊，喺度傾偈啊咁樣嘅。其實就嗰啲怪未殺到你，可以係好安全咁樣嘅。其實佢哋。 系啊， 即系啲怪喺附近先至叫静嘅啫。平时即系佢唔会话喺千里之外听到佢讲嘢会走嚟，即系唔会咁嘅。 唔会噶，唔会噶。系啊， 但 系现实都 系嘅，现实咁佢都要喺附近先可以听声嘅，咁冇人即系好似嗰啲外星怪嗰时无声绝境嗰啲系夸张好多嘅。 系，冇错冇错，系啊， 即系千里之外都可以追声嚟噶嘛。 系，同埋佢有啲位置就会系有啲人性嘅冲突啊，咁样即系例如有个人就即系佢啲朋友嚟嘅，咁样就救为咗救佢又俾嗰啲怪啊喺度围咬啊，就嚟死啊，咁样都冇办法啦，做唔到嘢，跟住之后又忍住唔去救啊，咁样，跟住之后就只狗成日吠啊，咁样就冇办法啦，就拱佢出车，跟住之后等佢俾嗰啲怪咬啊，跟住之后自己自保啊，咁样呢一啲嘢咯，有啲位系会做呢啲，系，同埋就个女嘅佢。即係冇乜點樣用到佢呢個龍啊嗰樣嘢，因為佢真係好多對白講啊，係啊，即係 睇極都唔覺得佢係龍嘅，係咪？ 睇極都冇無聲處境嗰種咁嘅緊張出嚟啊！你基本上怪佢即係借嗰條橋，跟住咁樣去用嘅啫，其實就 唔係咁同佢打怪又冇關喎、啊，又冇話最尾一個助聽器。所以可以破佢咁又冇關係，即係點解？ 係啊， 即係點解要擺個龍嘅女落去係冇原因嘅？ 係啊，同埋最緊要就係你以為佢唔識講嘢可以有種優勢，但原來佢識講嘢啊嘛，呢個係關鍵啊嘛，其實就佢。 佢裏邊啲人咧就會做手語嘅，再加埋後屘撞到另一班嗰啲係咪啲教派定咩啲人係切咗自己條脷咁，都係用手語嘅，咁佢就變咗。都是有啲咁嘅用手語，咁但係係咁多咯，係咯。 係，不過去到尾嘅時候就又冇尾啊，同埋臨尾打嘅時候就同嗰班雅嗰班又搞咗一輪，跟住之後又 即係切咗條命嗰班啊，即係唔係好人嚟喎？原來嗰班 係啊，壞人嚟㗎。 嗯， 係啊。咁樣去，基本上去到尾嘅時候係件事未解決咗，係冇解決到嘅。跟住之後就佢哋又過另外一種生活，又用箭射嗰啲怪啊，咁樣跟住就完嘅啦。其實就 係嗱，我哋會對比另一套啊，都係 Netflix 嘅， 係 咁再講啊，即係嗰套係 Isolation 嘅前傳啊。其實我就覺得異曲同工嘅，即係都係講一個狀態嘅啫。但係係咪好好睇咧？就嗰套我同阿馬仔可能唔好睇，阿明可能覺得好啲啊。一陣講啊，嗰套係 好 再對比 啊，好啊。 可以講落去㗎，其實冇所謂㗎，反正都係 Netflix 嚟嘅啫嘛。 係得。 你呢套戲，你講埋呢套戲先，一陣我哋讀直落啊，好嘛？講埋嗰套另外嗰套啦。 好啊， 你嗰套叫咩話？叫 Black Summer 啊嘛，好似係咪？佢 Black Summer 係黑色夏天。 咁亦叫黑夏咁嘅啫，哇！真係呢個名字真係直譯得緊要。係 啊，有個黑夏或者叫黑色夏天啦，都係離唔開呢兩個名㗎啦，嗰套就。 完全唔知咩意思㗎，係啊，係啊。 係啊，咁。其實就都差唔多噶啦，嗰個Silent 講得其實就係咯。 啊，冇噶啦，講完噶啦。 係啊，差唔多，差不多啊，其實就係咯，冇即係冇乜特別嘢好睇啊，其實就。 嗯，啊，直情唔好睇啫嘛。咁但係佢始終佢都係電影嚟嘅，咁啊拍得就係戲咁啦，都係戲咁嘅，佢又唔係話拍得好渣嘅，不過 唔 係話 差 個。係啊，但係佢本身個故事就好似唔係好，即係佢唔知呢個 setting 攞嚟做乜㗎，即係有少少。你無聲絕境咧，佢靚係靚在，佢將龍啊， 係 龍呢樣嘢係即係 變做優勢。 或者咁講，唔係啊，佢聽覺呢個係佢嘅主題啊嘛。 係啊， 主題嚟嘅。OK， 隻怪係靠聽嘅。 係 個女主角咧，但係龍嘅。咁佢就將呢個龍人嘅世界呢用佢嘅視點去呈現俾你，咁同埋佢遇到一個咁大嘅危機嘛。咁你呢個角度呢係從未有人試過咁做嘅。同埋成套戲呢靜到真係唔好話烏蠅飛過，一支針跌落地都會偏一聲好即係會好清脆。你睇嗰度咁嘅氣味呢，裏面嘅音效玩嗰個咁微細嘅聲音變化真係好犀利嘅嗰套戲。是啊，好嘢噶，即系嗰套所有嘅嘢都有张力噶，即系包括嗰口钉啦，成日话点解都踩唔正啊，系嘛？啲人好在意噶嘛，点解摆口钉嗰度，但系佢哋即系唔会踩到嘅咧，系咯？ 嗰下嘛，即其他人冇踩到先啦，最少吓，只怪兽又冇踩到啊， 系啊， 个落嗰个楼梯，包括只怪都系落噶嘛，有冇一脚踩落口钉咧？咁即人哋就系嗰套戏就好成功啊，将一啲即系一啲你觉得好简单嘅嘢咧，佢将佢即系玩到出嚟啊！咁呢啲咪电影咯？ 系嗰套佢就基本上你系点样对付啲怪，点样引佢哋又冇，你喺度烧啲会爆炸嘅嘢，跟住又有声，跟住之后就引佢哋过嚟，跟住之后到飞到埋嚟嘅时候就会爆，系咁样嘅啫嘛。其实佢就 即系飞到埋嚟，咪炸鬼死佢咯。咁即系整啲声嗰啲炸药度咁嗰啲咁啦。 系啦系啦，嗰啲啊，喺汽油啊。 即系你唔觉得有啲乜嘢好大嘅咩战术都冇噶，即系咩嚟嘅呢啲都。 系啊，冇噶，真系。 咁你变咗成件事咧，空有一啲嘅。嘅狀況咩？但佢處理得唔，佢都冇發揮到呢樣嘢出嚟嘅，做咩咧？係啊， 係啊， 咪又係食啲元素咁咯？係咪佢都係見？係咪都係見到呢個梯圖得先拍嘅呢套戲？會唔會啊？ 應該係啦，嚇！ 佢唔係有咩原著改編都冇嘅，應該係咪？ 冇啊，冇啊，冇啊， 冇啦 ，OK， 係咯，可能都係見到咦掂喎，無聲絕境咁，可能又開翻啲類似咁嘅嘢，係咪？咦，苗麗啲人中意喎，咁又揾我咁上下樣嘅做女主角係咪？ 嗯。 呢個女主角是那套魔法那個沙賓娜那套那個女主角 即是什麼來的 不是那個即是翻學校那個 女模那個 電視劇來的 電視劇都是 Netflix 那套嘛 哦哦就是那條女 是就是那條女是 哦不怪得啦都是順便找埋她啦是不是都拍開 Netflix 啊 跟住我光頭彈鏡那個是不是那個老豆 是那個不是整個 Mark Swan 那款的嘛呢度有 咁嗰個其實就係、是、變形金剛入面嗰個有錢佬啊，第四集喎。 哦， 啊、即係第五集啊，梅林啊。 嗯。 啊，跟同埋係美國隊長入面整下美國隊長嗰個博士。 嗯。 哦。 但係嗰個係光頭嘅咩？嗰、那個平時。 嗯。冇啊！你睇下佢都少少光啊。 哦，即係你 有啲要光大。呢度咧，佢可能又見啊，見阿 Mark Swan 有啲排 hit 啊，佢又不如扮翻呢個樣啦，會唔會？我成日睇點解啲樣咧，好似係扮緊人哋第二個人啊？ 係全部有曬型。 條女又扮妙麗係嘛？嗰、那個扮阿 Mark Swan 咁，成套戲又扮無聲絕境。嗱，唔好唔記得無聲絕境嗰個女主角啊，那個細路女，佢真係聾噶。 係。 佢成套戏基本上系为聋人或者双视人士发紧声，同埋评紧一啲权嘅。 系， 即系佢就系想话俾你听咧，残而不废呢样嘢嘅。 冇错。 咁其实好有意义嘅，系啊，嗰套戏就，但系呢套戏有冇意义咧？咁啊，大家睇下啦，系咯，反正 Netflix 唔使钱，系嘛。 字幕睇唔出啦，我就 系。咁我都系飞望嘅啫，系啊。咁佢拍摄嗰样嘢又唔系好渣嘅，都系戏咁啦。咁但系个故事啊，似乎有啲。无谓，咁你都系好似一般灾难片就影住啲人走咁多啲， 系啊， 咁啊啲同埋就系啲人仲恐怖过啲怪嘅，即系啲人会害你，仲多啊啲怪会害你，咁又系少少讲呢啲咯，系咯，咁成件事同龙呢件事咧，真系我真唔系好觉得个关系真系好大咯，系咯， 嗯 嗯，就系咁啦，系咯，嗯，好，咁啊咁啊点啊，咁讲落去啦，咁嗰套 Lexus 啊，继续啦，另外嗰套啊，叫做咩话？Black Summer 系啦， 黑色夏天系啦， 黑色夏天咁啊咩鬼啊？全个夏天都黑鬼啊，系嘛 ？Black Summer 系嘛？讲一班讲一班黑鬼放暑假嘅故事啊！我以为系Black Summer 咯，大佬吓，可能有趣啲添啊！好啦，咁佢做乜嘅？原来 Isolation 嗰套咩话？丧尸国度系嘛？即系一套都系一套剧嚟嘅， 系。 佢都係漫畫嚟嘅， 都有漫畫，係啊，咁又係食住 Walking Dead 嘅成功開嘅劇啦， 但係 Walking Dead 自己唔掂喎。 咁嗰套劇就我就唔知啦，我哋又覺得好笑嘅啫，係咪？ 係。 邊套其實都混亂啦 ，Isolation 嘅前傳嘛，呢套 Back 新聞。咁但 Isolation 即係邊套呢都即係好多套啊，呢啲咁樣嘅喪屍嘢嚇，跟即係計呢個 Walking Dead 就咁，即係邊套呢 好多姓名系边套嘅？ 到底边套咧？系有个疫苗，所以要护送嗰条友，跟住第一集就已经打咗丧尸 B B 嗰出啦，定系边出咧？ 我都唔记得。 系咪嗰出咧？就系 姓名喎，真系我太乱啦。 系啊，唔知啦，咁啊唔重要啦，亦都系咪？因为反正冇关系。总之你知道佢都系去到一个丧尸嘅末日嘅故事啦。咁呢度就讲翻点样发生咁嘅啫，所以你都唔使理佢噶。你话佢系 Walking Dead 咩都一样嘅啫。 好啦，咁总之呢套戏系前传，咁啊即系由，但佢系咪真系由未有事发生？我又觉得佢咁唔系。 唔系佢啱 发生咗噶， 但佢啱啱系 发生咯。 那一夜佢哋话疏散要集合， 系啦系啦， 佢嗰度开始发生 咗。咁一开场又学人玩啊咩厮杀片场啊嘛，一镜咗 镜头。 系啊，嗱，其实嗰个系咪坚？我觉得唔系，因为佢每次咧个镜头一盛开嗰阵啊，其实应该系假嘅，佢其实 cut 咗嘅。 嗯，佢有影啲景咁啊，因为其实 系啊，当佢咁样一影啲景，啲天突然间个飞机飞过，佢专登将个镜头戳上去嗰下咧，应该就系用咗飞鸟侠嗰种方法嚟嘅。 系， 即其实就系靠佢喐嗰阵咧，其实佢剪接咗嘅。 系，嗯， 同埋嗰架飞机肯定 CC 噶啦，点会真嚟？系咯，即嗰啲位咧，应该其实剪过噶，佢扮一镜嘅啫。 嗯， 系啊。咁所以其實我當佢就算唔係都好啦，佢由嗰個空中航拍一路咁追落嗰下都其實係過癮嘅，咁但係係咪好有意義咧？對呢套嘢嚟講，我又覺得又冇乜嘅喎， 冇乜嘅，同埋佢 一鏡要一鏡喺啲好精彩嘅嘢度，即係例如 Kingsman 咁係嗰個喺個教堂度打咁樣一鏡，咁就話過癮啫。一鏡刷牙洗面朗口冇乜意義啊嘛，點明咧？即唔係一鏡就得噶嘛？一鏡到底影住人瞓覺咁啊？有啊，嗰度叫做咩靈異錄像定咩啊？影住張被喺度喐，喂大佬，咁你睇你影乜嘅啫？唔係影乜都一鏡嘅， 一鏡嘅咋？ 係娛樂無窮一鏡，每晚一鏡到底係嘛？ 係啊，嗯， 係影住個魚缸啊嘛，係咯， 係咯，冇錯， 係啊，咪咯。咁 anyway 咁嗱得唔得咧？嗱咁呢套馬仔都係望過啦，咁都等阿馬仔講啦。 係，咁我都係睇咗頭同尾嘅，有八集嘅佢呢個。 係啦，其實劇嚟嘅呢套，呢套唔係戲嚟嘅，劇第一次話抌曬八集出嚟，如何？ 係，我覺得係冇乜古仔，其實係講一個 mission 嘅。咁佢攤咗八集嚟做，仲要係佢不斷即係每個角色咁樣喺度重複影佢哋，跟住到佢集合咗之後就好似。即係講佢哋一齊去咁樣，就影住佢成個過程咁樣做咗八集咯。 即係一開場個女就上咗架軍車，但係佢哋嗰個老豆老母就唔解釋啦，即係總之上唔到咁樣，咁就叫個女喺個球場度等佢。咁最尾嗰幕就佢哋終於去到球場揾翻個女啦，咁係 啊係啊， 直接飛去呢度得㗎啦，我覺得其實。 系中间 咁，中间又影 唔使睇嘅，其实 中间影过好多人，咁佢第一集仲要重复响每一个人，好似都要影一次咁。 系 等佢点样喺度教，点样可以即系大家一齐同埋一齐咁咯，变咗去咯。 嗯，点样走埋一齐啊？咁样嗰啲系咯，跟住中间又发生过啲乜嘢事啊？又系咯，见到啲人又应该唔够啊？咁样嗰啲嘢，其实就 好沉啊！我感觉系好沉。 系， 佢仲要有一個事點係條女俾架車撞完，佢變咗做喪屍周圍走嗰度都要做一次。 係啊，做一次係啦。 點解會俾車撞完會變喪屍嘅咧？ 佢哋好似中咗病毒咁，佢每個人一死或者點樣咧？ 哦，即係總之好似 Walking Dead 個理論，其實佢哋已經係潛伏咗嘅。 係啦， 即係就算佢啲生人其實都唔使被咬嘅，只要佢一死都會變噶。 係啦，感覺上係咁啊。 嗯， 係。哦，咁跟住，但佢哋都會，但啲喪屍都會死嘅，咁就都會俾佢哋可以打死嘅，打得死嘅咁都係咯。 咁喪屍不嬲都打死啊，開到幾槍，開到幾槍累低嘅都。 開幾槍累低嘅咁。 但係嗰啲喪屍啲體力好好嘅喎，可以追你九條街嘅喎。 係啊，係啊，呢度同埋跑得都幾快㗎， 跑得快好快，咁咪暴徒咁啊，又係玩呢只咯。 嗯。 嗰班似暴徒多啲嘅啫嘛。 係啊。 系啊，同埋啲化妝都唔算好咩噶咋，我覺得呢啲 Halloween 級數嘅啫，大佬。 系啊。 我其實覺得最大問題咧，佢有少少好似，佢用鏡頭，因為佢扮曬一路 打機啊， 每次係佢似打機，同埋佢啲人喺度走嚟走去好亂咁咧。嗯、但你睇咗成唔過癮，因為你冇操控啊嘛。如果我打機嗰時候，我會覺得 OK 嘅。 唔係你唔可以成套戲都係咁樣咁嘅，你有時你玩少少呢一啲咁嘅鏡頭冇所謂，佢成套戲都係咁喎。 係啊。 嗯。 係啊。 所以我睇第一集同最尾集都係咁咯， 唔知做咩啊？係咪近日好似拍緊嗰啲咩戰場咧？嗰啲記者係嘛？ 係 喺度追一個戰況咁嗰啲咧。 唔係，同埋我唔知咧，最尾一集佢哋去個球場嗰陣時咧，佢哋成排人咧拿曬啲槍，跟住咪喺度攻入去咁嘅。 嗯，係啊。 跟住但係佢哋嗰個佈陣方式同埋咩咧，係好容易射到似有，因為啲人係咁交叉行嘅。 哇！大佬，你仲要講埋呢啲？ 仲喺度諗 住大佬啊！佢 算啦呢套嘢，我覺得佢最尾啊個女應該衝埋嚟，哇咁樣咁就咁好睇啲啊， 係 咁啊係啊，林美秀 係啊，咁樣變埋喪屍衝埋嚟好睇啲啊， 嗯 啊，跟住亂槍掃射個女咁好睇啲係， 同埋我唔好明佢最尾嗰個有個肥佬帶個女出嚟，跟住個女跑埋嚟咁樣，跟住但係個肥佬佢喺個球場個咪裏邊咧，佢冇唔知做乜， 唔重要啦呢啲已經， 唔重要嘅真係。系啊， 唔系套嘢都唔重要啦，系咯，咁有兴趣就望下啦，系咯，即系我就麻麻地。 啊，同埋佢佢剪得都好碎嘅，其实就佢每一佢基本上系每发生咗一件事，跟住之后就就落下一个 chapter， 跟住即系就算第二件事都喺同一班人同一个场景咧，佢都系要剪过咁样去。 其实呢个咁嘅拍法系唔系问题，你拍得好咪唔系问题咯。 系。 即係你跳嚟跳去呢隻玩法呢，咪咁你呢排係知殺興㗎嘛，就係一個完整古仔跟住剪碎佢㗎嘛，咁即係乾炒牛河兜亂啫。 係。 係咪咁你兜亂佢，咁你好睇，你要拍得好睇囉，咁你兜亂完唔知做乜，又唔知做乜要喺嗰度咁樣咁整，咁你其實都係為咗整而整㗎嘛，冇乜意思啦。 咪因為佢咁樣拍劇咁樣斷呢，近時都即係即係我諗唔起啊，咁但係近時都好多啲，即係如果佢有關係連埋一齊咧，咁都會咁剪嘅。但係佢其實係冇乜關係咯，佢剪咁樣。 冇㗎，佢故弄玄虛咯，啲咪叫做。 即係好似行過見到佢人。 故事太平啦，太淡啦，淡過水啦，咁有咩可以整佢過癮啲，咪剪亂佢咯？即係 同埋 自己都咁講嘅。 同埋佢每就係、是、每一段夠短，跟住之後啲人咪睇一段，跟住之後又攤頭下又睇第二段，係 啊， 咁樣咯，其實。每一段唔會過十幾分鐘，其實得住係一集，叫做係一集過咁長嘅啫。 唔係啊，最尾嗰集佢都係刻咗有個字跟住跳嘅。 係啊，都係廿幾分鐘 嘅。所以個字序就冇話飛嚟飛去。 係。 但佢都係中意咗去 cut 開嘅，唔知做乜鬼嘢嘅。 佢好似有個 mission 咁啊，佢打機嗰時突然間 係啦，冇錯， 第幾個場地咁出咧。 有啲似， 即係譬如你去到第幾關咁，有四點一、四點二咁去嗰個 game 咧，就唔會跳時序噶嘛，一般 係冇錯。 你係打完一關，跟住有啲片你睇下，係咪？有啲 story 咁睇下，咁跟住又第二關，你都係順住去噶嘛，你唔會咁跳嚟跳去，跟住又三個月前、三個月後、三日前，哇！大佬咁做咩？ 佢呢度 三年前咁做咩啫？做咩啫？ 呢度都冇嘅，咁又呢個都冇咁嘅，即係都係一條線直落，不過就跳個位置講咯。其實就呢一套。 唔知啊，系咁啊， 佢真系似打機啊，佢好似你用唔同角色玩嗰只，我 系啊， 关咧喺唔同咁样操作咁嗰时咁样跳法啫，其实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嗯，系啊，佢系似打機， 系，佢连出嗰啲字嗰啲咩，佢都系似打機一关关咁嘅。 咁做咩啫？做咩拍剧拍片系要似打機？我真系唔好明，即系你有打機元素，我明 ，OK， 因为而家系打機嘅时代。但你拍到成套嘢本身就好似打機咁，你不如加埋啲字女啦，喂，咪加埋啲分數啊，咁樣啊。 如果啲人兩塊整埋啊， 係啦，個喪屍個頭頂就有個數字嘅，咁樣，未識，都幾合，叮咁又攞到個分咁，不如咁啦。 如果佢係好似上次黑鏡嗰個特別篇，係用掣有得揀咧，咁我覺得個人， 即係直情打機啊， 直情拍， 即係佢個。佢有一揀我個路線同埋我做嗰樣嘢，即係上唔上車或者咩嗰啲有得操作咧，咁我嗰個人。但係呢啲完全冇得揀，你就咁睇佢係咁重複喺度幾條線咁，好似打機咁咧，咁我覺得唔得。 即係明明係戲或者係劇，但係佢又拍到佢打機咁，又但係你又唔係真係有得控制咁啊，唔知做乜啦。 咁唔知做乜啦。 即係如果我有得揀，射低嗰個嘢咁，定唔射低嗰個嘢，定係運路走，我有得揀嘅。 係啊。 跟住你揀咗咧，我又會即係。拍咗第二個唔同嘅嘢出嚟嘅，咁就或者得係嘛？即係你真係打機係嘛？係、 不過你揾真人拍片咁做嘅，我就覺得 O、OK、K。 演嘅 R P G game 咁係 啦， 咁你又唔係，你又其實就得一個故仔嘅啫嘛，得一個結局嘅啫嘛，咁你又整到要打機咁成套係咁，係啦，做咩咧咁樣係咯？唔係我就覺得佢加翻啲數字啊，加翻條巴落去啊，咁嗰啲好睇啲咯。 嗯 嗯，係嘛？跟住個主角就見唔到嘅，個主角永遠就係主觀鏡頭嗰、那個，係嘛？係， 咁好啲。 啲喪屍衝埋咧，就會突然間個畫面有啲血嘅，折到咁樣係嘛？跟住都有啱嘢問你用唔用係嘛？用咗可以自己醫翻咁係嘛？係咪咁？呢啲啊， 係。 人不如咁啦，索性。 系啊。 唔知啊，唉，都 short 咗佢嚟，有啲人都唔知啊，唉，佢一味想去迎合啲人啲口味，咁但係其實係唔係啊？其實啲人係咪去到睇戲真係要睇到佢打機？你有少少有幾個位係咁咪算咯，係咪啊？ 嗯， 係咯，同埋似打機唔一定係個畫面似打機啊嘛，你係燃氣攻略都係似打機噶，佢係講個每集都去好似打一個 boss 咁嗰樣嘢啫。咁但係佢個拍法唔似打機噶， 嗯， 係嘛？冇啊！阿魏璎珞即係害翻一條友，跟住咁噶嘛，冇咁噶嘛， 嗯， 係咪？即係冇話黃心穎咧，即係絕啊許志安跟住咁有個分咁樣，冇咁噶嘛，係咪？ 唔係嗰啲孖寶兄弟去攞食錢正 咯，係 string 咁咯，係啊，係啊，咁啜咗一下，攬咗一下，咁個全部有分咁，咁你除非一係你玩到咁咯，嚇 嚇，嗯，不過亦都有人贊啦，我睇到喺網嗰度就。 新人的西塔咧，系成套嘢，净系个镜头唔喐啊嘛，影住两条友，一个企左，一个企右喺度，不断大家喺度出波啊嘛，系咪？系咪咁啊？你想唔想睇啊？ 咁又冇啊！ 你打开机嘅人都唔想咁样，就做乜嘢咁大？你用真人做翻个打机个 feel 俾我，咁样？ 我唔知点解啦，就有人咧就就赞，咁 有噶咩垃圾都有人赞嘅， 系， 梗有噶， 系咁啊佢。嗰啲人就覺得呢種咁嘅鏡頭令佢哋增加到投入感咯，咁樣就 呢啲咪打開機嗰啲人咯， 係， 嗯，唔係呢啲鏡頭運用係你局部運用就增加投入感，全套戲都係咁咧，就唔會增加同減少投入感嘅， 嗯， 其實啊，即係你唔好以為你成套戲用主觀鏡頭就會投入啲啊，頭先馬長講過啦，你真係操控緊就係啫。 嗯、 你唔系冲紧嘛，大佬？我唔系冲紧，我睇人打机咁啊！而家系咁，不过而家真 系 好多人中意睇 gameplay 嘅，系咁佢咪可能当睇 gameplay 咯？咁但系我哋绝对唔觉得咁样系电影嚟嘅，即系你唔可以成套戏系咁啊 ？OK， 系啊， 我睇完我有得玩嘅话，咁我都 OK， 我睇完冇得玩嘅话，我觉得唔 OK 咯。唔系啊，那个 point 系嗰、那个 gameplay 嗰个真系个 game 嚟噶嘛？ 系、 嗯、你呢个系咪个 game 嚟？ 呢個唔 係你拍戲拍到 game 咁唔係成功啊，大佬。 嗯。 你拍套功夫片拍到《Street Fighter》個 game 咁啊，你成唔成功啊？ 唔得啦。 嚇？係嘛？ 你睇下。 葉問咁啊，成套戲就係啲人先，永遠都係企左同企右，同埋喺度褪嚟褪去嘅啫。你得唔得？ 係。 嗰個雖然係甄子丹，但係佢都係褪嚟褪去嘅啫，同埋再多幾個動作嘅，得唔得你？ 梗唔得啦。 唔得啊嘛，跟住出 combo 有自出嘅，咁得唔得？ 嗯。 你想唔想睇？咁好似打機啊，係咪？爽唔爽啊？你 冇玩啊！ 你就算 gameplay， 我睇兩個高手過招打輝塔，都係啊，都精彩嘅。你點樣去到最後一格嗰陣可以反擊係精彩？唔係你因為你都知佢打緊機噶嘛。 係。 同埋佢精彩其實就係因為佢打緊機啊嘛。你知道哇，其實呢下咁樣反擊係簡直 impossible。你一係咁嘅原因所以好睇，唔係因為佢將個畫面咁樣平面影好睇啊，大佬。係、 嗯、 好啊。系咯，唔系个画面咁样好睇啊！诶， 系啊， 咁你呢度系咪真系打紧机啊？又唔系咁做咩啫？你话佢其实个故事佢都系打紧个丧尸游戏嘅，咁佢所以但系佢做得好真嘅，咁你话佢一戴起个 VR 眼镜里边系真到咁嘅，咁你咪讲咯，你系咁都或者 OK 嘅，但我觉得都会闷噶，其实， 嗯， 你都要讲下咁佢其实做乜嘅，咁成套戏就打机定做咩？唔系佢戏自己冇乜意思啊嘛，你最弊系。 咪中間又有少少嘢就都有啲嘢講下嘅咁就即係例如係嗰啲咩你啲人架車佢個阿婆咁樣佢又會有人上俾人上車佢架車一齊救但係去到架車到救人嘅時候就唔理其他人啦咁樣嗰啲人性嗰啲嘢啦都有啲咁嘅嘢講下係啦。同埋就啲人就有個人就救咗佢但係呢嗰條友已經都救佢嗰個人都變咗喪屍嘅時候咧，咁你冇辦法，一定都要連佢都殺埋啊！咁樣嗰啲咯，都會有。 咁呢啲喺一般喪屍片都有出現㗎啦，有咩？ 冇錯冇錯， 有咩新到咧？唔係，我想問啊，呢個作品有咩新到？ 咁又真係冇嘅咁就。 嗱，即係你喪屍片咧，其實已經咁多嘅時候咧，其實每個新嘅喪屍故事都係想揾一啲新意㗎嘛。其實你 Walking Dead 當時咪揾到個新意咯，就係、是、其實原來恐怖嘅係啲人啊嘛。 即其實你係要打其他嘅生還者，大家去求生，仲即其實仲恐怖過打喪屍嘅。即當你已經習慣咗同埋識得同即喪屍戰鬥嘅時候咧，其實喪屍未係最大嘅威脅啊嘛。係 俾野獸咁樣啲喪屍。 野獸咁啫嘛，係啊，你一種新嘅野獸咁樣。咁你即係你突然間抌咗你森林，你都要應付啲獅子老虎啫。咁你初就好驚，但你後屘哦，你都控，即係你都 manage 到點樣對付啲野生動物嘅。咁你都 OK 嘅。當然唔係話佢冇危險㗎，都有。但係你最恐怖咧，原來都唔係，係其他同你一樣流落咗喺嗰度爭取緊即係生存條件啊、資源嘅其他團體啊嘛。咁仲有佢特別地方，佢唔係個人，佢係用團體戰呢樣嘢。咁即係就係我之前提過嘅呢、這個嗰、個叫做咩話？我哋点样形容呢样嘢㗎？我话斯塔列车佢哋系咩话？ 成起嚟嘅， 即系你自己个 family 啊，嗰叫咩啊？ 咩利益集团啊？ 啊，利益集团冇错，即系你 Walking Dead 就系佢自己班主角镇呢班人咧，就一个利益集团。当然佢哋唔系本身系 family 啦，但系你就当一路行嘅过程就一路有啲新嘅同伴加入佢哋呢个集团，咁就系集团对其他集团嘅一个战斗嘛。 系冇 错，好睇嘅喎，呢样嘢好睇嘅喎，嗱，其实啊，你谂翻啊，初代高达其实都系呢样嘢嚟噶。 嗯嗯， 佢哋咪一班生还者，咁就以太空母舰作为一个即系叫做一个集团嘅一个划分啦吓。咁其实佢不断同其他集团去战斗啊嘛。其实你就算唔好理嗰系赵军定系咩，其实佢都系大家系未必一定系 friend 嘅，即系就算联邦军唔一定系好人嚟嘅，都试过有啲其实系坏人嚟噶。系，有我想出卖你噶嘛？乜直情出卖你啦，间谍嚟噶嘛？即系嗰时打到麦克嗰段咪有咯，吓，咁所以其实佢都系以集团作为一个单位啊。 嗯，系。 但你马沙其实佢咪带紧另一只船嘅，呢咪都系个集团嚟噶嘛？你可以大概咁样谂嘅。咁所以呢一种集团对集团嘅战斗咧，无论里边咧揸高达啦，又好打丧尸，即系其实嗰个反而系一个包装嚟嘅啫，就系过瘾，就系集团对集团呢样嘢。啊，咁你 Walking Dead 就系佢将呢个元素摆落去。即系丧尸片啊！咁以前嘅丧尸片就系未有讲到集团之间嘅战斗嘅，一般都 系求生咯。 求生啫，咁通常遇到其他人都系散嘅人嚟嘅，咁最多就加入佢唔加入佢，咁你都系以主角一个集团啫嘛，佢都未同其他集团开战。 佢自己个集团入边有人出卖佢， 有人出卖佢，又或者其实佢哋自己都 survive 唔到啦，最尾都死晒咁，就完咗啦，就未去到讲到咧啊！佢哋慢慢 OK 咯，佢哋 survive 到咯，佢哋亦都有一定嘅战力可以对付啲。丧尸啦，由初初腾晒鸡到哇，后屘冇咁盖世咁啦，你唔好理啦吓，咁好夸嘅的确吓，你后屘又战佬又成又黑妹咁加入，咁成超劲啊！你嗰队人，咁但系你跟住就讲佢集团之间嘅对抗，哇，原来第二啲集团仲恐怖，有啲吓 Max 咁嘅，有啲大嘅集团，咁你系好睇喎，真系，即系丧尸版 Max 啊嘛，其实真系嗱，但 Max 都唔系用集团啦，因为主角都系单拖噶嘛。 嗯， 系啊，咁你就当系集团式咁喺度玩 Mac Mac， 但系丧尸背景咁，哇，咁又真系几过瘾嘅，咁唔系佢都唔会开创到一条路线啦 ，OK？ 嗱，你话佢而家唔得咁，永远啲嘢都会完嘅，系咯， 因为啲人用晒啊嘛，其实佢 用晒啦，都消耗晒啦，权力游戏亦都行到最后一辑啦，系咯， 系， 嗯，即系吓，咁所以其实冇办法，佢都创建到一个新嘅模式，好犀利噶啦 ，OK？ 咁你又讲啦，咁你再拍丧尸嘅时候，你嘅 mission 就系做咩咧？即系你嗰班写嗰班嘅 mission 啊？其实你就要再去谂有啲乜嘢嘢玩啊嘛， 系 咯，我哪怕你系丧尸血的子都好，喂，咁我都觉得有啲新意啊，系咪啊？ 系 咪啊？咁你将香港嗰啲咁嘅奇怪嘢啊，咁即系嗰啲咁得意嗰啲嘢啊，咁你摆晒落去，我都觉得都系新意喎，系起码之前冇啊，系咪？即系个元素有新啊嘛，咁你而家呢套有乜嘢咧？呢套咁嘅核心啊， 就系打机。 咁你呢个系元素嚟嘅？ 唔知佢将个实时打机喎，佢街头巷战嗰种拍法， 冇 得摆咗落去。 咁佢 nice try 啊，我就觉得唔系几好啦。 睇好但系 唔好睇啦，系系。唔系你将呢样嘢摆落去，系你局部摆落去就或者系突破。但系你平时都要有啲嘢发生嘅，你唔好成套都系咁啊，大佬。 系。 你战斗嗰刻会变成呢个画面，我冇问题啊。佢唔系嘅，成套都系咁嘅，根本就系、是。咁呢樣嘢就 冇其他嘢嘛，因為我睇嗰陣時覺得 嚇 係冇其他嘢，就係得咁啊，成套都係 係啊。咁所以變咗呢啲就誒唔知啊 ，try try 啦，係啦。咁 try 完結果，但係其實一般嘅啫 ，OK 係啦。 咁可能你真係 game 迷嗰啲人咪會即係可能會讚不絕口啦，我只可以咁解釋啦，係啦，係啦，咁你睇戲都想睇到打機感咁嘅係咪，即係睇 AV 嗰班睇戲都睇到想睇 AV 咁㗎嘛，係咪，佢都想話周秀蘭剝青咁係咪，四點順路啊，咁又會唔會 幻想下好啦， 咪你自己幻想囉，係囉，咁就算啦，咁你我覺得電影如果有一日啊入戲院都係嚟而家話係嘅，第時係 3D 拍攝㗎嘛，即係你到時呢個景啊係你自己可以周圍走，同埋你可以最少可以轉頭嘅，即係意思呢你個頭啊你可以喐嘅，可能就算你冇得控制周圍走，你都跟住個鏡頭都，因為拍攝個機本身係可以360度拍㗎嘛，而家 係 咁，所以就話你可以選擇自己試點嘅，但你就跟住佢行啦，行就冇嘅，暫時都未得。咁但如果一日都得啦，你可以喺個故事世界度周圍行咧，其實呢個仲係電影嚟嘅咧，因為其實你電影鏡頭就係佢個鏡頭帶住你睇嘢噶嘛。係 啊， 係咯。如果你慢慢咁樣越嚟越 game 化嘅話，咁你其實只不過喺度整好真嘅 game 咯。 你係自己揀嘢睇，唔係睇唔到佢俾啲乜嘢你啊？你佢俾嘅。 到時仲有乜嘢剪接啊？導演手法最可言咧？ 系啊， 系啊，你睇唔睇佢回忆又你中意嘅，系咪？ 系啊， 即系如果呢个无双系一个 game 嚟嘅，咁你根本冇兴趣想知阿郭富城啲嘢，咁你其实你睇唔到周润发条线噶咯，如果系咁。 系啊， 系咯、啊，咁做乜鬼嘢咧？ 你嫌闷又飞咗去啦，系啦、 啊， 之后边你又 觉得。這個正系咧呢、這个鬼佬 RPG game 咧，好容易会出现嘅问题嚟嘅。就係、是、咧，佢俾一個好開放嘅世界你，然之後咧， 開放世界。 你講古仔嘅時候咧，咁好多人咧就話：，唉、哎，其實我想打啫嘛，咁樣。 係冇錯。 飛咗嗰段嚇、啊、講古仔嗰段嘢佢，咁然之後咧，誒、哎、到後面又，誒、哎、做咩啊？發生咩事啊？嚇點解無啦啦我個可能我 friend 又變咗我敵人咁樣，咁我啱。 其實你之前有講㗎，你飛咗啫嘛。 咁亦都會咧發生誒，咦？明明下我過咗呢度之後就應該下打 boss 啊，咁但係呢點解會冇咗 boss 嘅呢，咁可能佢之前亦都有交代過啲嘢下，你揀錯咗選項。 你唔使講到咁而家，你根本打機戰一開始呢啲人呢就飛曬中間嗰啲講嘢。 係呀、啊。 一打完嗰局跟住就撳曬咁唔睇咁你又嚟啦，咁其實。咁其實佢係咪真係咁 care 嗰個所謂故事都成疑啊？係嘛？即係你變咗呢啲咪越嚟越即係根本你係自主性的確係高咗，咁但係呢個係咪電影咧？我要問翻嘅。係 啊，你睇唔到人哋嘅藝術啦，你淨係自己揀嘢睇。 喂，其實對我嚟講咧，你就算入去玩嗰啲咩 B box 啊，或者嗰啲咩話咩 4DX， 喂大佬，我冇覺得嗰樣嘢咧增加到我樂趣，我淨覺得阻住我睇戲 嘅。 即係嗰樣嘢，你放入遊樂場玩 ride 或者呢套戲咧，專係拍俾你玩 ride 嘅，即係好似嗰啲咩神秘島啊咩嗰扎咧，佢根本成日主觀鏡頭咁影住，好似過山車嗰啲，咁 OK 嗰啲戲或者係啱你玩呢啲。但你一般劇情片你都走去 D box 咁，或者走去 4DX， 其實有冇壞嘅咧？我就個感覺好騷擾我睇戲嘅。 即 係佢呢個震動啊，或者佢個揈，或者話你突然無端擠啲我塊面做咩啫，大佬？係咪？即係你唔係做任何嘢嘅時候，你都想去互動㗎嘛？其實應該咁講。 有啲戲係要抽離去睇㗎嘛。 係啊，咁所以其實電影係咪真係應該向呢個方向走？我都覺得好有啊，即係任何影像作品啦，唔係就電影啦 ，OK？ 電視劇一樣嘅，即係咪應該嘅咧？係咯，係咯。咁再行多步，咪就係全 CG 化啊嘛。嗱，你打機啊嘛，咁佢有啲 CG 越整越真，越整越真咁真到某一個程度，你分唔到佢係真人做㗎，定係？CG 啦，咁樣即到底個 Samuel Jackson 個後生 Samuel Jackson 係人嚟啊，定 CG 嚟啊？你都唔知啊！啊個 T 啊嚟緊個 Terminator 咁裏邊嗰個阿諾舒華真係交隊咧，人定 CG 都唔係好分得到啦。咁到咗個地步，原來成套嘢啲人員都係 CG 嘅，可以真到咁真嘅。咁其實係咪真係大家想見到嘅嘢？係嘅喎，好多人話係嘅喎。 有人話係噶， 唔係有人啊，係好多人啊。其實佢都覺得有一日咧，電影係唔使真人做嘅。咁總之你有曬嗰班明星嘅 data， 咁其實佢就可以演㗎啦。咁任何死咗嘅都冇所謂㗎啦，你的確可以成套戲有曬張國榮、梅艷芳嚇， 李小龍、 陳百強、李小龍係咪？所有你以前 虽然都唔同年代都冇所谓嘅，因为反正你思思嘅啫嘛，系咪？ 系。 系咯，系啊。咁你一齐可以演一套戏，即系又真到好真嘅。OK， 你都睇唔出佢系吓，唔系搵啲旧戏 keep 翻落去咁流啊，净系个思思真到咁真咁。系啊，其实好梦幻嘅，的确系。如果你特别系将嗰啲死人可以即系再演出呢件事系，咁但系咪连生人都系咁啊最好咧？ 嗯， 即系连嗰啲生勾勾冻喺度嗰啲都系咁啊最好咧。咁之前有一套动画咪即系讲过呢一个剧情咯，就话第时个明星就系、是。快勾咗自己呢啲 right， 咁佢就可以好似永生咁啊嘛。 系， 嗯，系啊，咁都有讲过噶啦。咁大家你真系再谂下，即系咪将即系游戏啊，或者即系 CG 啊咁，即系代替咗电影或者真人，系一件系真系大家乐于见到嘅一个未来咧。咁你再谂下，系我哋觉得一个好恐怖嘅一件事嚟嘅吓。即系宫崎骏嗰讲嗰套嘢，大家觉得阻住地球转，但系我好认同嘅。 嗯。 你摧毁咗原本嗰种艺术啊，其实 系冇错， 系啊，其实系第二样嘢嚟嘅。你有游戏做到好真冇问题嘅，我 good 嘅。唔系啊，你唔系只系做游戏啊，你想代替咗电影啊， 系 咁咧就另一件事嚟嘅。 系啊， 系啊，打机冇问题啊，啲机越整越真，越整越即系嗰个经验性越高，好噶。喺打机嗰阵个系啊，冇问题啊。点解你要将呢样嘢代替电影咧？ 系咯， 点解？咁电影系另一种艺术嚟噶嘛？ 系 做咩啫？有演员演出系嘛，系另一种艺术嚟噶嘛？咪你就算舞台表演同电影都系两种唔同嘅艺术嚟噶。 两件事嚟嘅， 唔系你去得戏院睇戏，我仲使咩入去剧场啊？咁唔去咯，两回事。咁所以喺外国啊，无论日本啊边度都系噶，美国系，人哋嗰啲演员又有做戏，你系啊睇阿 Benedict 就知啦，即系佢又有做奇异博士，又有做即係做好多戲、電視嚇、《福爾摩斯》，咁但係佢同時亦都係一個舞台演員，佢都為咗可能要參演呢個舞台咧，佢可能都唔拍戲住，因為舞台係需要你好多時間去排練同埋去演出噶嘛。我唔通我又嚟拍兩嘢《奇異博士》，跟住又今晚翻去又要演第二套嘢啊，咁唔得噶喎，人哋要好集中噶喎。咁你一演個舞台劇咧，你就一段都幾長啊，幾咁都要唔要半年啊最少嘅時間要投入去係嘛？ 睇情況啊，佢 都唔知人哋 公 演幾耐喎。 係 啊，你呢啲咁大粒星做嗰啲唔會做幾場咩？你估我哋喺香港嗰啲即係上幾場咩？你平時就算有明星做都係上幾場嘅啫嘛，舞台劇。 廿場到咯。 係啊，人哋鬼佬可能做都做幾個月嘅喎，隨時。 嗯， 係 啊， 係咯，你諗下 Sam 氹做咗十年啊，大佬。 係。 其實都仲有嘅，喺世界角落仲不斷有再上演嘅，同埋好似係咪話拉斯維加斯係長期有個地方長期做嘅，好似有個長期做 Phantom 嘅地方係咪？我唔知啊，因為我冇去過啊。係咁，但係周圍全世界都仲有時就會做翻，都仲會嘅嚇。 嗯， 成日會巡迴又上翻，都幾興。咁即係人哋一個劇可以做好耐，咁你呢樣嘢又有冇呢個認識咧？即、就、係、是、一般嘅朋友啊， 係根本上唔同嘅嘢嚟嘅兩樣嘢。 唔同嘅嘢嚟㗎，係啊，唔係話有咗電影就可以唔使做舞台劇，都唔係，係咯。咁何況你係打機同電影更加其實完全兩回事咁。咁但係而家似乎啲人想用呢樣嘢嚟取代電影，我真係覺得好恐怖啊！ 嗯， 都唔只係咁啦，你電影都已經係另一樣嘢嚟啦。咁但係咧呢、這個。本身遊戲啊，都會俾另一種遊戲嚟取代，即係譬如啊，呢、這個手機 game 有機會取代呢個家用機 game， 或者係呢、這個嚇、啊、某類型嘅 game 取代某類型嘅 game， 都係。 其實呢個係單一化嘅問題啊嘛。係 啊，冇錯。 嚇、啊，即係你可以好中意食日本拉麵，但係其實有時都係食下即係喺雲吞麵嘅，即係唔同嘅嘢嚟噶嘛。有咩問題咧？佢可以同時存在嘅，有咩問題先？ 係。 咁。你唔通餐餐食住一味嘢好咩？ 系， 我讲佢餐餐食啲唔同嘅嘢，过瘾啲啦。有时食好嘢，有时食下啲 cheap 嘢，咁先过瘾噶嘛。即系我就算用 cheap 同唔 cheap 都，你都可以同时存在。唔系有好嘢就 cheap 嘢唔使食噶。 Marvel 已经证明咗，人系中意食一样噶。 唔系 Marvel 证明，系嗰班人证明。 系 Marvel 佢制造咗一班人啫。 都唔系噶，其实嗰班人系咁噶。其实他们都是吃住这样东西去搵钱的。如果那班人自己是这么多样化呢，他本身就会什么都看呢，你根本 Marvel 不会有效的。 嗯， 系啊， 其实佢都系食住呢班人嘅嗰个咁嘅取向咧去做， 所以证明咗就系佢呢个，证明咗呢班人， 呢班人系咁咯，系啊，但 系 唔系佢占 大多数 咯， 其实系。 系啊，咁你谂下啦，嗰班喺度督手机嗰班师奶系咪多人过你真系班机迷啊？ 系， 因为个人数都多过你啦嘛。其实就系呢种叫 non fans 嘅市场嚟噶。你真系好中意电影，你真系好中意舞台剧，你唔会即系你唔会话将嗰样嘢取代第二样嘢嘅。其实你就系嗰班根本唔系嗰班人先至会咁啊。 系，冇错。 佢根本就对你嗰样嘢一啲感情都冇，做咩啫？嗰班師奶乜？你覺得佢哋 game 迷啊？你再諗 第二樣嘢過癮啲，跟住之後就誒呢啲嘢唔使要啦咁樣。 嗰班係喪屍嚟㗎，係、 哎、 好多，跟住咧就哇咁樣嗰啲嚟㗎咋？你唔好以為嗰班人係食家先得㗎， 但係要靠佢啊嘛，人 唔係擘大個口喺度咬呢叫食家，擘大口喺度咬呢叫喪屍啊， 係、哎。 大佬，佢理得你好唔好食啊？咬你啫嘛，佢咬你咋？我都唔知佢有冇入口啊。 但 有啲丧尸唔食嘢噶嘛，佢咬你嘅啫嘛，佢目的系传染佢嗰个 virus 啊嘛。 但系嗰班有好仔嚟嘅，又好 翻 啲要求，但系好冇品味。 系补翻啲 Better Man 个女主角咧，个阿妈其实就系近时啊周润发嗰套《刀枪不入一僧女》嗰个女主角嚟嘅，其实。 即系你讲嗰个 Black Summer 个妈 系， 哦，咁都算 keep 得 OK 啦，嗰、那个都好大年纪噶啦，其实。 你讲你嗰套戏，你讲嗰套戏又好耐啦。 呢条女而家都四十几五十啦，系嘛？ 四十啦，而家 冇五十吓，四十 系啊。 哦，系咯，咁以鬼婆嚟讲都算。O K 噶啦 ，keep 得， 同埋做个 C City 咯，第一集。 我唔系话佢正啊，即系意思以鬼婆嚟讲，喂，都算靓妈噶啦呢个。 系， 嗯， 唔系你睇下猫女而家变咗咩样先啦、 啊。咪阿边个咁 Michael Jackson 咁样咯？ 啊 ？Michael Jackson 咁样。 Michael Jackson。 唔系你又想啊？上次就 Michael Jackson 一再老啲啦，你睇啊，嚟紧有一套嘢佢搭个肥妹喺度搵食，两姊妹嗰套诶，你睇啊，你睇，已经搞到，系、哎、总之好老啊个样，大佬 系 唔系 Michael Jackson 啊？过又再过咗啊？ 唔系啊， 唔系大佬，好老啊个样已经系啊。 OK。 唔係你咪睇得出佢樣底係 OK 嘅，但係真係老啊！ 係啊， 所以你唔好話呢條女咩啊 keep 到㗎啦，呢個阿媽嘢係咁佢真係做阿媽啫嘛，佢又冇話佢做 high school 嚇，大佬佢真係做阿媽喎，咁你想點？阿媽嚟講佢都算靚㗎啦，係咯， 係冇錯，係 咯，嗯，佢唔係群姐啊嘛，大佬， 唔係而家群姐拎翻佢後生嘅相又唔係咁樣衰喎， 係咩？係咩？ 系啊， 系啊，佢仲亲埋佢话同阿郑月玲差唔多，冇搞错啊，大佬，你唔好俾阿都姐听到，杀你，大佬，差唔多啊，大佬，你冇搞错啊，差唔多啊，差好远啊，都姐话系嘛，你冇咁盲嘅你，我差唔多啊，唔系而家你香港开啊，你直情应该拍翻套呢啲啊，搵阿群姐做啊 ，Isabella 啊嘛， 哦，系啊。 系嘛？咁啊套嘢叫伊莎贝拉， 系伊莎贝拉啊！ 系啦，仲要揾有杜汶泽， 系 点解阿女你老咁多嘅？喂，唔系俾阿李泽楷玩残咗？我唔系，我都唔系嗰个伊莎贝拉咯。我系吓亲我啲喎。你屯门色魔里边嗰个伊莎贝拉啊？系啊，咁啊。 嗯。 唉，系咯，拜对威啊！嚟紧有套啊，《屯门色魔》嘅，睇系咪算系姊妹作咧？喂， 吓、 啊，因为都系同一个编剧嘅，好似啊， 哦，我知啊，你讲边套？九龙不败系嘛？张卓 系九龙不败系嘛？系咪就嚟做啊？到时打个名讲啊， 系 咩嚟噶？咩嚟噶？呢套系即系 黄金片 嚟嘅，咁警匪动作片，咁啊打到好夸张啊！ 最新嘅戏嚟嘅，陈果啊。 系啊，不过其实拍咗好耐噶啦，成年前已经听 哦， 成年前听佢话有影期延期咗好耐噶啦，其实就 几时做啊？ 依家定咗档就内地就4月30，香港就26。 哦，香港睇怕抽起嘅机会都唔低啊， 咁未必嘅，有張晉。 唔知香港抽起嘅機會好高嘅，因為、 哦、 好睇個情況，你咪睇下內地點先啦，係咯。 佢同一個禮拜又對住殺神 John Wick 二三咯。 係啊，係咯、啊，你話咧？ 係。 你睇唔睇啊？有冇群姐啊？今次？ 咁好似白明哥投資，佢自己都抽起，咁就真係大劑啦。 哦，如果係咁啊，咁啊，即係起碼呢個羅湖坊有得做啦，係嘛？ 係柴灣都有嘢做， 最少羅湖坊會做啦。OK， 係 嗱，佢係醒嘅咧，就應該揾翻多年前嘅群姐啊，再做啦。因為而家佢最紅嘅呢個啊， 嗯， 唔係張晉啊，你搞清楚。 係 最有話題啊，係群姐啊，唔係咩？ 係 啊，馬仔係咪 吓、啊，都几劲嘅， 系咯。如果你套嘢有翻佢做，仲要俾人再强奸多次，真系掂啊！话俾你听， 哇，咁重口味啊！ 系重口味，咁你有埋阿黄秋生同阿边个咧？嗰时系边个强奸佢啊？全民色魔唔系黄秋生，系啊，唔记得咗添，系咪好似后屘都系做无线嘅啫？系嘛？ 我咩家姓啊？我唔 明。李家姓啊？系系嘛？系咪好正啊？ 好 正啊！ 系 咯，即系平时都系做无线噶嘛，系咯。 系依家冇做咯， 而家冇做咯，系咯。 电视好似 冇做咯。哇，初我见佢做戏都几靓仔噶， 系 后生个人 O K 噶，系唔系都唔知啊？我睇好早已经见到呢条友噶，嗰时都唔知叫咩名，系咯、 嗯， 都 O K 噶，我觉得系啊，唔知点解后屘都唔得啊，走去做无线，无线就系通常都做啲好下巴嗰啲角色嘅。 系啊， 傻傻地嗰啲角色。 咪爱回家都有噶，即系我讲旧嗰套，咪仲有马壮嗰、那个。 哦，系 叫做咩咧？个女朋友 有 个 阿哥， 系咯系咯系咯， 旧女前女朋友有个阿哥吓， 系啦系啦，旧女有个哥啊嘛，系咯系咯系啊， 阿刘江个仔啊嘛， 系啊，讲呢啲喎，讲呢啲个仔啊， 系冇错， 虽然就唔系主要角色，但系都即系有时出下啦，叫做马壮其中啲 friend 嚟嘅，系咯， 系， 即系都系做呢啲嘅啫，好惨嘅啫，系， 嗯， 系咯，咁以前都系做电影主角嘅，系， 嗯， 屯门色魔啊，开个题咁样，仲唔系主角，系咯。 系， 佢咪全部色魔就系， 系啊， 咁所以唔止嘅，我睇过有啲系功夫片，就咩戏都有嘅， 系 咯，系，好，啊，咁啊，到时一睇到哇，呢啲咁精彩嘅咩九龙咩不败啊， 九龙不败系， 系啦，要睇啊呢啲系嘛， 不打应该都走唔甩嘅呢套就， 啊，即系谂住入去揾嘢群插佢系嘛， 咁未必嘅，咁就功夫片，阿董伟就冇纸，又点都要睇下嘅，咁就 冇话群姐插就群插佢啦，系咪？ 唔一定烂片嘅，咁就 唔一定系烂片啊！我谂机会比较高啦，系咯， 系 咯，系，你都要睇啲往昔噶嘛， 咁啊系， 系咪？即系你嘅最新一套戏嘅，估计咧都系未做啊！估计你会睇下，喂呢条友拍过咩戏啊？呢个编剧写过乜嘢噶？ 成都啊， 系啦， 都唔掂。 系《博君迷城》系什么咧？ 又系一套合拍片咯。 嗰套 系啊，咩嚟噶？边个做噶？即系边个拍嘅啫？ 一个叫做陈丽英嘅香港导演系啦。 系啊。哦，同一个编剧嘅， 系啊，同一个编剧， 咁啊唔开名啦，唉，嗰啲金像嗰啲咧，金像香米嗰啲咧， 啱啱提过噶啦，系得噶啦， 系明噶啦。 有咩我哋冇啊？我哋冇开名啊，我哋冇啊，你开咩？我冇啦，你自己开 佢啲戏，讲佢啲戏啫嘛， 讲啲戏啫嘛，咁你咪自己查翻咯。我哋讲咗几套戏啊嘛，咁你咪自己查翻咯，系啊，好犀利噶，金像噶，系咯， 嗯。 嗯，系点解搞成咁嘅咧？咁我唔知啦。OK， 唔系咁金像唔代表咩嘅？咁啊，或者阿谭咏麟都攞过影帝噶，系咪？ 影帝 嗰个金马啦，系咯。咁唔代表啲咩噶？咁可能佢嗰套戏发挥得好咯，只系系咯。咁但系睇佢其他唔得啊嘛，系咯，冇办法噶，系咯。咁同埋到底系一个人啦，定系几个人合编合拍咁又有分别噶嘛？即系有其他人有合作嘅时候，有可能有其他人。即係一齊嗰陣又會好啲咁啦，係咯。 嗯。 即係佐治盧卡斯得翻一個人嗰陣都唔得啦，係咪？ 係，冇錯。 核心政治得翻一個人嗰陣都唔得啦，係咯。 係。 係咯，或者富野喜幸咁，即係富野由良貴得翻一個人都係唔得㗎。即係佢哋已經忘記咗當年成功嘅時候，其實係一個 team 啊。 嗯， 冇錯。 你即係個 team 裏邊嘅其中一個啫。咁好多時啲好即係好創新啊，好咩嘅作品咧，其實都係一個 team 嘅功勞嚟嘅。即係起碼我哋見到。以往系啦，沙窝系啦，高达系啦 ，Alpha 都系，即系你净系归功翻一个人半个人嘅时候咧，系唔系嗰回事噶会？ 因為事實上唔係嗰一個人一個人發出嚟嘅功力嚟嘅， 唔係佢搞曬嗰啲嘢。 其實係好多人出咗好多力在字幕後而做出嚟嘅，係 teamwork 冇錯，即係 Star Wars 好睇舊嗰啲 Star Wars， 其實因為當年就係放俾即係真係大家傾力去將佢拍好佢噶嘛，在字幕後都，包括啲演員會爆肚喎，啲演員爆肚咩唔係唔好嘅咩咁？你亂咁爆梗係唔好啦，係啊，唔係其實人哋唔係亂爆，人哋因為。大家都覺得佢對白唔係好出到嗰、那個 好似爭啲 咁 樣， 係 爭好遠即係特別我成日都 係因應 我成日都講 反應個感覺， 我成日都講嗰個例子啊，就喺《帝國反擊戰》入邊嚇，最尾啊 Han Solo 臨俾人説之前啦，咁佢咪就講一句經典對白啊嘛嚇，即係就係公主同佢講咩 I love you 咁，你點回答呢？公主嗰句就係咁講噶啦。咁佢哋初初竟然話 I love you too 啊嘛，我真係你話有冇搞錯啊？咁核突嘅佢點會講啲咁嘅嘢啊 ？Han Solo 喎，係咯，佢好串噶嘛，佢唔認自己中意佢㗎，咁點會佢話 I love you too 啫？雖然你去到嗰刻都唔知道大家會唔會再見面啦，可能要死啦。咁就呢句嘢冇 impact 啊嘛，佢哋覺得咁老土嘅咁佢哋都試拍咗，覺得真係唔 work， 咁點算咧？咁啊現場咪大家喺度 jam 咯 ，jam 亦都 jam 唔出。嚇，遮唔到句似樣嘅出嚟，咁最尾阿夏利信福就爆肚，因為佢演 Han Solo 噶嘛，佢就爆肚講 I know，哇！跟住全場覺得係呢句嘢就似係 Han Solo 嗰個撲街會講啲撲街嘢啦， 咪冇人稱。 雖然撲街，但係係好情深嘅喎呢句嘢 I know。 因為佢投入咗個角色，冇人清楚得過佢個角色會有 咩咁唔知啦，其實大家都有俾意見嘅，即係全場人都有俾意見。咁但係其他人就都試過好多啊，嗱，試下講呢句講又係又唔係好啱。咁啊試到最尾就係嗰句無心講嗰句 I know， 就係成為電影經典嘅一句對白啊。 嗯。 哇！咁你呢樣嘢係點嚟？咪又係因為群策群力。一齊去搏靚佢咯！如果你好似而家個拍法寫咗個對白唔改得，其實咩唔改得？哦，咁 I love you too 咪完咯。 嗯。 拍完收工咁，哇！係。咁點解有啲戲係冇前啲咁好睇咧？咁可能呢個都係原因啦。係因為你定咗稿啦，唔改咁。其實當年雖然未去到飛紙仔，但係你話臨場有改咧，以前都會嘅荷里活。 嗯。 係啊，同埋唔好話臨場啦，即係佢台前幕後成個過程。都是有好多人即係參與咗好多嘅改動啊、變化，攣到去越靚越好。你就算睇佢啲設計都係由最初草圖，其實都靚嘅。但係你攣到去出街嗰陣咧，係哇！你見到原來佢已經攣咗幾十個唔同嘅變化出嚟，最尾先係定稿成為嗰樣嘢。點解係我哋見到嘅時候係最好嘅嘢咧？你實在見到係進化緊嘅喎，以前唔係越整越衰嘅喎。但係而家啲嘢就越整越衰啦。有時你睇翻個唔係喎，個原稿仲好樣啲嘅，點解個佢出咗街嗰個嘢咁核突嘅？唉，我 唔 知啊。 點解啊？ 咪有時咪可能咪就係個導演大曬啊，或者即係有人可以一個人操曬所有嘢，咁咪唔得咯。 係啊，同埋聽佢哋講啲古仔嘅時候，點解出咗嚟咁啊？原來佢原本構思嘅古仔又好似正啲喎。 係啊，係啊，有時明明本來嗰個仲好啲，點解諗起越扭越差嘅？咁而家就好多時反而係有啲咁嘅狀況啦。系、嗯、啊，冇办法嘅，系啊。好，咁啊睇下啦，呢套 Black Summer 有兴趣就望下。咁我就觉得唔系话套戏好唔好睇，就当又系去中间你睇到啲乜嘢嘢出嚟咧，咁样系啦。即如果呢样嘢系唔好嘅，咁唔好在边度咧？咁都有价值去探讨下嘅。好，就系、是、咁。